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庆祝宴会9月9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。出席宴会的有金永南同志、朴凤柱同志等党、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，由党委员长、武装力量机关、内阁、各省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，非转向长期求忠诚的200天战斗中做出榜样的军队和社会工作人员、有功者，以及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旅日朝鲜人祝贺团，正在社会主义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，还有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夫妇、各国际组织代表夫妇、武官夫妇等外宾应邀出席宴会。